阵阵吹来，风儿多么可爱。我时常向清风诉说情怀，时光不停地

春天花开满地，我和你还会再度相聚。鲜花一朵送给你，一切都顺利。人生何处没有分离，相聚更甜蜜。一分友谊，十分情谊，我和你爱心坚定不移。鲜花一朵送给你，一切都顺利。人生何处没有分离，相聚更甜蜜。我和你爱心坚定不移，鲜花一朵送给你，一切都顺利。人生何处没有分离，相聚更甜蜜。 下的话。眼看着背影远去，别了我的他，在云上渐渐模糊，心里生牵挂，总是我奔跑没法追上他，只有放弃吧。我已把身心统统给了我的他，我负他真情真意，一点不虚假。我得到的只有眼泪，细雨湿透了草与花，别了他怎牵挂，我仍接受考验，甘心等他回家。我见到长在路旁一朵小白花，它依旧盛开，忍受风吹和雨打，雨中的我想下的花。天涯和海 天